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，说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话说当年唐玄奘天竺取经永流芳，而今天竺在机场。哎，你看有这么个地名啊，立心读报为您忙。昨天啊，这个我是全程伴随，跟大伙儿一样怀着激动迫切喜悦啊，各种各样的心情收听收看咱们这个疫情的防控的发布会啊。大伙儿都关心，那是必须的啊，也得通过这个多学习学习这个防疫的知识。咱这方面呢，把话说去，也不能只靠政府啊，是政府那必须得认真的抓这个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说咱们咱能承担的责任就是跟那儿撇着辣嘴扯闲篇儿，那我认为政府的工作负担和任务更加的复杂而艰巨了。大伙儿都得出力，出力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在家待着这是出力，出门在外做好防护也是出力。那咱也别互相之间的哟，你看他出去啦，我就没动。您不动那是对的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您退休了啊，跟家了待着，先不用那么着急啊，又是看这个看那个啊，还自驾游舞的。这应该人家呢，年轻人啊，人家干事业挣钱，尤其是到了年底了啊，年底他事儿也多呀，这个也是应该啊。咱们得弹好这钢琴，所以说这一上来这是重要提示，不搞一刀切。这个啊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，人家说了，国务院说的啊，这个就谈到这个这两节啊，元旦新年就在眼前，眼瞅着转过年去，那很快就是春节了，哟，这两节怎么办呢？国家说了，国务院嘛，国家说了，是否就地过年，全国不能一刀切。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，是否就地过年要因地制宜，高风险这个岗位的人员尽量避免出行。哎，这是很关键的几条，大家记住这个就成了。那位说，那全国都这样，那么北京呢？你看必须也得这样啊，要不怎么说是首善之区呢，得带头。北京两节防疫，严而有度，这是北京晚报这个人家那个标题上说的，让市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假期。哎，当然咱说啊，这个不搞一刀切并不能说等于放松警惕和管理，而是正相反，不搞一刀切就是为了精准的防控，这是一门科学啊，咱别弄这大波轰一刀切呀。过去呀，也不是只有这块有类似的现象啊，咱实话实说，这就叫懒政惰政。 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变种，任何工作都一样，都不能搞一刀切，不搞就对了，以后也别搞了啊，汲取这个事儿啊，那你必须的吗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，明年是晚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，我是立新。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是听听 FM， 用这个就能够直接的来收听北京电台全频率的节目，包括话里话外。而且话里话外呢，在听听上头有一个聊天室啊，这是一个虚拟的环境，但是呢很方便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进来互动交流。跟您道个歉，昨天呢这个赶上这个疫情发布会，我在直播间竟忙活着备播了，时刻准备着啊，只要是人家那边说哎咱这会就到这儿了啊，你差几分钟我也得出声跟大伙儿问个好啊，给您请个安。后来一看，嘿，这会开的眼儿可眼儿，哈哈哈，对，应该人家那会重要啊，当然咱读报也重要，你看这不来了吗？给各位年底了啊，年根儿的托付，年底要当心呐。是啊，当然这种现象咱就说啊，新闻媒体老说那个，有朋友就算是给我提个意见或者建议，你老说那这那的，喝着坏人呐，这骗子之类的，那这怨我吗？当然这个新闻报道，这您记住，他说的都是个别的现象，没有说大家都日常啊，这个咱们都正常的这个事情很正常。早晨准点起，哎呦，这是新闻，这得发北京新闻。没有，您准点起床这不叫新闻。哎呀，这个吃早饭去了，吃早饭去了啊，瓷器口啊，哈哈哈，豆汁店，嘿，焦圈，好家伙，烧饼，嘿，烧饼加那个啊，是吧啊，驴肉啊，甭管加什么吧，嘿，吃的倍儿美哟，这大新闻，哎呦，这得上啊，新闻2021，上不了，你这都正常的，多咱这哟，这个过去没有的，哎，这叫新闻。所以这个新闻报道的永远是个别现象，这您记住了，不要受他的这个影响，好像怎么怎么着似的啊，又报这新闻了哟，这好，哎呀，这天下呀，呀呵哟，别介，那是您自己想象的啊，哈哈。对了，就是但是呢，必要的防范警惕性还得有。有那个个别的坏人呢，干坏事都他都不交税，你想想看，嗯，不是，就没地儿交，还不对，他交不交税，国家也不收。哎呀，不是，他干坏事儿啊，他得接受法律的严惩。对，但是呢，这有时候这个事主啊，也有些个值得这个啊汲取这个教训。你看到年底了，哎呀，你这做生意的那不得应酬应酬吗？以往的客户，哎呦呵，哎呦，张总，哎呦，老刘，哎呀，你看，嘿，这个啊，你这个咱们这个合作伙伴吗？啊，是，我甚至于说搞个团建什么的，团建就是说白了就是会餐，啊，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把那词儿啊弄得还好啊，好像听上去好像是个什么正经活动似的啊。当然会餐也算正经活动，但是您就叫会餐不就完了吗？非告人团建，团队建设啊。团队竟在饭馆里头建设了啊，呵呵，对，反正吧，就这个吃吃喝喝啊，这个反正我觉得啊，当然我本身不做生意，我这说这话呢，我先说去，站着说话有点不腰疼啊，其实我本来腰疼来着啊，对，就是说人家这个得体谅这做生意的他不容易啊，我这怎么着得有个应酬。当然这应酬呢，其实我觉得可以，包括咱们现在讲究这个勤俭节约呀，光盘行动之类的，也未必非得大吃大喝不可。哎呀，非得喝那个小瓷瓶带着红盖那个啊，那个贵呀，就说那意思。哎，这就出去吃饭去了，吃完饭喝了酒了啊，他你还别说，人家有这个意识，知道哎喝酒得叫代价啊。后来呢，这个北京警方就出动了。 啊，打击了这个犯罪行为。你等会儿，那个说你等会儿啊，中间好像差点东西。对，我承认，我承认。啊，这个北京警方出动打击犯罪行为是后头的事情。他喝了酒请代驾，这个不犯法。对，但是后来呢，出事儿了。事儿出在这代驾身上，这代驾是乔装改扮的。啊，其实这代驾是一帮捡镜的强人。山上下来的响马，哎，哪儿有这个呀？哎，代驾界的八大金刚，这都是匪类是吗？哎，他不是真正代驾，他干嘛的呢？他是钓鱼的。你不是找代驾吗？我来。哎，开着车，就是这个拉着这位喝了酒这位啊，老总啊，那个送您回家，住哪儿啊？是双井啊？西照寺啊，还是方庄啊，啊，龙潭湖附近吧。哎嗨，甭管哪儿，开着车，他故意的找了个地方，哎，没到呢他停车了，离这位这个事主他们家也不太远，可能也就差个半里多地吧。哎，他停边上了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哎呀，我这不行，我内急找个借口，反正各种借口消失了啊。那就因为这位本来就喝多了，醉么咕咚也没太注意，等到一睁眼呀，人呢？半天了，哪儿去了？这位好家伙，把我扔这儿了。这个时候侥幸心理来了，嗨呀，也就这两步半的道，你这个他能碰上交警吗？交警查车那么寸啊？是啊，肯定没有，是没有，但是呢有碰瓷儿的。哎，这位想着挺好，我开回家得了，管他呢，哼，反正我也没给钱啊。他因为一般都是代驾都到地方付款，没给钱我合适。行了行行行了，自己把这车打着了，刚往前走没几步，啪，坏了，斜刺里出来一辆车，那车在他后头跟了好长时间，就瞄准了，就等着你这车一挪一动弹，我就撞你。那个车撞了这位酒驾司机的车，那是那个车全责。对呀，但是您别忘了，他酒驾，他理亏，他气短。那位说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反正啊，叫了警察来，顶多我给你修车，但是呢，实际上你酒驾，你的罪过更大，弄不好醉驾单位要是签了那个什么什么责任书，你就直接就开除了。哦啊，哈哈哈哈，是不是？你想想看，你这个是吧，你这啊，工作那么多年头，你看就行了，室友没了，你琢磨琢磨吧。而且弄不好你要醉驾直接拘了，好家伙，这个大年底下，你看看，你这不添恶心吗？破财消灾吧。哦，明白了，这是一诈骗团伙。对了，故意的，他就是冒充代驾，不是真正代驾。真正代驾人家当然不干这个，他冒充的。哎，这帮人专门干这个，逮了14个这方面的嫌疑人。团伙吗？你瞧，就说这年根儿啊，得特别注意安全。没这个事儿，咱也最好别喝酒，喝了酒那就甭最好了，喝了酒就千万别动车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走极端吗？啊，到了年底了，有些人这情绪啊，他这个也是因为到年根儿啊，这个各种原因吧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呵，这哎呀，这口气咽不下去，我死去吧，你死去吧。哎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话赶话，好，谁成想这位真去了啊？这是去年的事情，最近法院判了，本来呢是这个男女朋友。啊，但是呢后来分手了。哎，这个男的叫前男友，这是个姑娘。前男友啊，咱就分道扬镳了，各走各的路了，是不是啊？路人了。哎，结果呢，这小伙子给这姑娘发这个信息，微信聊天。哦，还没删呢啊。哈哈，对对对，可能是忘删了。嗨，这也不用删啊，人有那个 分手人还是朋友吗？但这俩可不是啊。小伙子，哎呀，喝多了酒了，可能啊，我就说啊，为什么后来法院判这女的要赔钱，赔的不多，但是呢，这个事儿怨他，他有至少有一部分责任。为什么这男的呀，他就喝了酒，这情绪上来之后啊，其实他要是清醒，他也未必这样。俩人都分手了，是不是谁也不挨着谁了？哎，谁也不碍着谁的事儿了？哎，结果那天喝多了，给这姑娘发信息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说怎么这样？”姑娘一看这多赞的事儿，你怎么又想起来了？找后账来了是吗？干嘛呀你？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要跳河，我要秘境，我要摸电门。不是你有事儿没事儿啊？大晚上的，你赶紧回家睡觉去。你喝多了怎么这样啊？姑娘这话就不好听。本来嘛，俩人分手了，我管你这事儿，管着管不着啊。但是呢，他可不知道，这小伙子当时这情绪确实有点极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死，我一会儿直播我就跳河。姑娘就是哎，话赶话到这儿了，实在烦了，去，麻利儿的，你赶紧去。这话音刚落，发完这微信之后，那边就听得是哎。你看把我吓的啊，把我吓的，我这穷摔都差点掉地上啊，哭嚓一声。那位说，这人呐，你这个是晚上吃饭喝点酒啊，这倒不碍事啊，但是一个是你别闹事儿，再一个你别吃那么多，再一个你别吃坏肚子。不是我说的这哭嚓呀啊，这小伙子真的一头就扎河里了。下去可就没上来，哎呀！到后来人家属不干了，拿这个微信作为证据到法院把这姑娘告了。你看这你这是这你这不是撺掇她死吗？是不是啊？干嘛呀这是？哎得！所以我就说呀，当然这事儿这个案例很极端，生活当中啊很少有，几乎没有，哎。啊，对，但是有时候你包括过年过节了啊，出去哪儿玩去，是吧？我好像我要没记错的话，这个周的周末好像就是阳春节吧？阳春节是洋人的，对，跟咱没关系。但是有年轻人啊，哎呀，商量着哟，这个跟男朋友、女朋友的啊，这咱们吃顿饭吧，啊，烛光午膳啊。烛光午膳呢啊，午膳传膳嘛啊，不是中午的天都没黑就别点蜡烛了啊，齁费蜡的，就说呀，有那个哎，这出去碰点事儿，这个万一有点不愉快，千万别走极端，也不是就指的是单专指谈恋爱的啊，啊，生活当中这种事儿挺多的哈，就话赶话到哪儿得，最后你看酿成一个。非常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。哎呀，这就要说起来，咱要是从根儿上说啊，倒根儿嘛，这就是教育啊，安全教育啊，传统美德教育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看洗个脚吗？什么您呢？您说没明白？就这事儿让我很疑惑啊。这头几天的事情，在河南郑州，是孩子的爸爸。给拍了一段视频，他那意思啊，他这个标注的就是很无奈，你这事儿闹的为什么呢？家里头哎，这个有个女儿姑娘上学呢，放了学回来之后把书包一扔，也不写作业，赶紧就到厨房啊什么地方弄盆水啊，就是做了一壶水跟那儿火上烧着，爸爸妈妈看着，哎，我说干嘛你这事儿，你甭管别管别管，我这做作业呢，做作业啊，又找了一大脸盆，这水烧得热热的啊，热热的，哎呀，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好家伙，烧到了开始啊60度，孩子一看不够，80度不行，100度走你，哎，走你啊，再高点，他的烫得舒服啊，你等会儿这孩子要干嘛呀，看那个意思啊，他这新闻里头没交代太清楚，但是反正说的也差不多了。学校啊，应该是老师给孩子留的作业。什么作业啊？数学、语文， 外语不是，传统美德的教育。你们家里头有父母是吧？哎，父母这个生养你们啊，培养你们，照顾你们不容易，得感恩呐。传统教育啊，这是传统美德，孝道嘛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孩子们，孩儿们，回家啊，回家写作业去，干嘛？给家长烫脚。你看看，在外头忙活了一天了，那脚他累呀，那不得烫一烫吗？啊，你看看，呵，那水烧的咕嘟咕嘟嘟，呵，热乎乎的，啊，98度以上，哎，别介啊，那位说可千万使不得，那不是烫脚了，就那意思吧，反正你们自己掌握吧，啊，关键是把家长把爸爸妈妈给烫舒服了，那烫那就太舒服了，就说呀，让他们感动啊。但是这是作业，各位，这是作业啊，孩儿们，不能说烫完就完了，得拍视频留底儿啊，有个词儿叫留痕。嘿，新发明创造，留痕，给老师留痕，然后呢，哎，这叫作业呀。第二天踏踏实实到学校来给老师看，给爸爸妈妈烫脚没有，小姑娘记住了，听话，小孩儿，你想想看，传统美德，孝顺父母，给爸爸妈妈烫脚，他妈妈有这警惕性，一看这水这温度，那个孩子，那个什么，你爸爸，那个他比较累哈，你妈妈那个这两天都没怎么出门啊，烫你爸爸吧，哎，呵，哎，烫你妈，喂，就别吧，我舍不得孩子，我不需要啊，你爸爸需要，他刚才还说呢，哎呀，脚疼，肯定是走路走的。啊，行，把这壶热水、热开水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弄到盆里，倒到盆里之后，端着这盆，孩子呀，你想那盆挺沉的，摘着歪歪、离了歪斜，到客厅往地下一放，爸爸，快快脱鞋、脱袜子，快着。他爸爸一看，哎呀，儿啊，哎呦，这好玩吗？这不什么好玩啊？传统美德教育，啊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。过来，快点把脚放进去。哎，哎呀，我说你这，要不然你搁点凉水吧？搁凉水，他没那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孩子攥住他爸爸那脚踝子骨、脚脖子往下一摁，咵！啊，那位说爽吧，好家伙呀，烫的呀，哎呀，他爸爸一想，行了，为了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这孩子，哎呦，真孝顺，你看看，孩子也看着爸爸，真是感动了，眼泪都下来了，是的，是烫的。小孩说着话间啊，拿起手机啪先拍一照，然后刺儿录了一段很短的视频，录完之后转身他就走了。孩子一转身啊，呵，宛如一道青烟，哎，消失了。就是他爸爸一看，哎，我说不是，怎么把我搁这儿了？你看后面的事情就请爸爸自行料理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这个新闻看了之后啊，让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疑惑，这是不是一种变了味儿的传统美德教育？如果这个传统美德教育一旦它变了味儿，走形式了，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吗？可说呢，孩子呀，都是大人带大的，啊，言传身教吗？是不是啊？讲究个职业道德。你等会儿，爸妈父母对孩子不是职业道德，但是呢，啊，如果是那个啊，孙子呢，啊，奶奶呢，奶奶带孙子呢，那是隔辈亲啊。但是老太太讲究职业道德，啊，不是对孩子，啊，是对马友，对谁？对马友，啊，您没有听错，这是也是前几天江西南昌。这小区宿舍小区呀，那老人家没什么事儿干，聚在一块打麻将吧，啊， 搓八圈，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，哎呀，坏了，这老太太带着自己的小孙子来的，小孩哪待得住啊，跟着玩了一会儿，奶奶我想出去，别出去，这正打牌呢，你跟这待着。开始说孩子呢还能听话，到后来这孩子连声都没吱，一抬腿，他趁这些个老年人没注意啊，他真溜出去了，溜出去了。这时间呢就半点钟半点钟半点钟的过去了。嗯，干嘛拎半点钟啊，不是有一老电影吗，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啊，行了就别半点钟了啊，过了仨多钟头，这老太太又孩子呢。大伙儿一看，那您问谁呀，他自己跑了呀，你也不管他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要了亲命了，呵，这哭啊，哎呀，到处小区里找，其实那孩子都回家了，根本就没在外头玩，就是孩子饿了回家吃点心去了，他不知道啊，哎呀，孩子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你等会儿干嘛呀，这是干嘛呀，这是扇自己大嘴巴子，呵。其实呢后来人那个小区里头其他的那群众居民说了，他呀，呵呵，其实他几个小时之前街坊就告诉他了，奶奶奶奶别打牌了，孩子找不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但是讲究这个时候看出老太太职业道德，这啊哟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知道这孩子是大事，但是那个你，哎呀，你别墨迹，我这还会，我这上听了，这啊啊上听，哎哎，你打不是你打什么牌啊，四条是吧，啊，我先吃一个，哎呵，好家伙，这位心也太大，啊，可不太大了吗？哈，新闻一口清。20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7例，陕西43例。威亚这您听说过吗？啊，好像是个带货的啊，带货的，网络销售人员，对，他这个偷逃税被罚，罚的还不少呢啊。世界卫生组织说了，2022年必须终止新冠大流行，这个要依靠全球各国的共同的努力。说这个西安呢，中小学、幼儿园全面停课，正是走过路过瞧一瞧，立新这会儿正读报，要想两节过得好，这个篮子必须保。什么篮子？菜篮子呀。多少年来政府重视这个民生，要可以说啊，尽一切的努力保证居民菜篮子供应。光明日报说了，保菜篮子那就是保民生，特别是在两节的时候，这往年都一样啊，特别是咱们这个啊，这个防疫再加上迎冬奥，哎，这个时候保菜篮子更加重要啊。你看市场啊，监管啊，是吧，这个商户啊，哎，方方面面的都得抓紧努力，哎，保菜篮子这是大事儿，是不是啊，你看菜篮子嘛，这个民以食为天，相声里头就有啊，哦，这又说到相声了，嘿，一样是有民生啊。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啊， 单这一副挑啊，200-300斤菜， 对，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， 是吗？ 不但人精神，连菜都得精神。 菜怎么还精神呢？ 哎，内行卖菜吗？ 嗯， 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， 哦， 泥土冲下去， 是的， 上足了水，你看那个菜它精神 啊， 那韭菜多细呀，啊，一捆儿，啪往那儿一戳， 嗯， 你看韭菜那个像， 嘿嘿，倍儿挺， 你不信晒它2钟头， 嗯。 全趴下了， 那可不，鲜鱼水菜嘛。 嗯 嗯，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。 那是啊， 北京这个卖菜的，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啊， 很那好听。 是啊， 10几样20几样，一口气吆出来。 您瞧一瞧怎么吆喝， 吆出这味儿 啊。 香菜辣青菜，高葱嫩青菜来，扁豆切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茄，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，嫩芽的香椿味穗儿的好韭菜。 嗯， 嘿，您听这侯先生啊，这嗓口多喝了啊，鲜鱼水菜，你哎，对了，现在都有啊，这个生活比过去好太多了，这就需要大家共同的来维护，来珍惜啊，咱别瞎折腾啊。这个有的朋友说那话，我是深以为是啊，这个真是啊，需要长心的，需要精心的，需要上心的，年轻朋友、中年的，当然老年朋友也一样。哎，这方面咱还真别单纯的拍老腔，这拍老腔啊，这是北京话，北京人说话客气啊。这我要一说拍老腔呢，包括外地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要说倚老卖老您就明白了啊。对，行了，再给各位说说这个报纸上的新闻。北京青年报，本市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错峰出行。哎，下头还有一句啊，市民非必要不出京，但不搞一刀切，有力度同时又有温度，这样的有力度有温度还有尺度的防疫，我认为必将更有效。哎，北京日报的消息啊，说这个北京啊，本起疫情感染来源明确，风险可控。另外呢，这个道路客运要严查进京人员48小时内核酸证明。这个记住了啊，这个星期后期啊强降温。啊，说最高温度是0度啊，是1度啊，啊，哈哈，对，那是最高温度，得多穿啊，尤其是这个上年岁的，老字号冬至啊，今儿冬至啊，饺子集中上市啊，嘿，鲅鱼馅的，韭菜鸡蛋的，哎呦，羊肉大葱的，嚯，哎呀，牛肉西葫芦，哎呦呵，都来了，嘿，我最好些扁豆的，那说您说这个大伙儿也没法给您包，我就那么说啊。得了，不多聊，感谢各位列位在其位这个老几位，接着来听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见天谈，回家了您呢。